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讲义第52页啊，第四行看起啊，第四行第18章啊，请看经文：我作佛事，生我过之，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工具，随意即之，无不满愿。这是第37愿，衣食自知愿。再往下看，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觉。这是第38愿啊，应念供养。我们看小注啊，此愿对我们来说呢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六道中时间呢太久了，养成一种坚固的习气啊，衣食住行一天到晚牵挂不停。阿弥陀佛告诉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往生到极乐世界务必过滤啊。为什么？那个世界真的像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念你的秘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大乘经上佛常说，色由心生，色就是物质啊，相由心生，相也是讲的物质，都是从念头生出来的啊。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是这样的，思意得意，思时得时，我们想什么它就在现前。不必为衣食操劳了啊，极乐世界真的想穿什么样的衣服已经在身上了，不要去买衣料，也不要裁缝啊，已经在身上，想吃什么吃就伏在你面前啊。那么现在科学发达还做不到啊，今天科学家已经探讨出来能与值可以互相变化，能量可以变化成物质，物质也能变化成能量啊，可以互相变化，但是如何变化呢还不知道。想吃什么一想就来，吃完了什么都没有了啊，不要去洗碗筷，这多么爽快。那这个是极乐世界，衣服也一样，随心所欲，不需要衣柜啊，也不需要去逛公这个市场，一切受用，随心所欲，不用操心啊。供佛在修福当中啊最殊胜，极乐世界里面的人每一天化无量无边身， 那化身干什么？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供养佛，修佛，听经闻法，修慧，佛慧双修，天天不中断。想到哪个世界就到哪个世界。喜欢什么样的身份就现什么样的身份。真的是一切受用随心所欲。这供佛在修佛当中最殊胜。那在现前我们要想修佛，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这不信也不行的。用什么修佛呢？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一句地念下去，这个佛报无量无边的。台湾这个地区人人都念佛，决定不会有灾难。众生造业是非常严重，感召来的灾难，只要把我们念头换成佛号就有救了。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没佛了，找一个阿罗汉也找不到了。为什么找不到？他们不来了。为什么不来？这个地方没有人修佛。要怎么样才算修佛？要信解行证，第一个要相信，第二个要理解，不是盲目的，不是迷信，要解，解了之后要真干，依教奉行，小乘圣者，世尊教给他们，放下身见，不要执着这个身生活。为什么是假的？这不是真的。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因为这个身体是生灭法，是无常的。凡是生灭法无常的都不是真的。真的怎么样？真的不生不灭。所以我们要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看到真的。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树木花草也无量寿。全都是不生不灭。人没有生灭，树木花草也没有生灭，山河大地也没有灾难。不生不灭，这就是真的。佛家讲真讲假是以这个为标准。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要普供养，一念呢就做到了，起心动念就做到了。为什么？你化无量无边身，每一个身供养一尊佛，诸佛无量无边，我们的化身无量无边，所以同时就供养圆满了，佛圆满了，诸佛说法我们在听闻，佛太多了，说无量无边法我们同时接受，不定 在哪一尊佛面前开悟了，智慧现前，那所以佛慧双修要用什么供养具，我拿什么供养，以随意即至啊，你心里想什么样的供养，这个供养的东西都在你手中啊，一念就做到了。那么这种智慧能力神足皆大圆满，不但你有圆满的能力啊，换一句话是阿弥陀佛能做到的，到极乐世界的众生通通能做到。为什么？阿弥陀佛48愿愿力加持，他无量界修行功德加持，那让你样样称心如意。那么照经上所说的，一般大乘经里面讲要8地以上这样的菩萨才能得到，而此经只说生活过程即能达到，真殊胜啊，要相信啊，相信的人有福报了，不相信的人可惜啊。那经上没有说上品上身，那由此可见下下品往生也能如是啊，你也做得到啊，这就太难得了。那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既能达到8地菩萨的地位，所以许多菩萨都不相信，那声闻缘觉不相信，那不相信一点都不稀奇，那许许多多人不相信，我们完全明白难信之法了。啊，难信之法是诸佛如来所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啊，真的是难信，说此法易行而难信，真相信者呢，乃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有以支持啊。啊，过去我们也是无量劫过来了，无量劫当中生生世世有修福啊，这一生语言成熟了，又遇到了啊，过去这些底子深厚，所以一接触啊就能相信，就不怀疑，就认真干，这一生圆满真的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行了，至于品位高下，放下它，不要去管它了。哎，不用争了，为什么？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仗着阿弥陀佛本愿威神，也做阿惟越致菩萨。前年我们学过的，啊，阿惟越致是法身菩萨。跟佛的地位很接近的，一个待业往生的人呢，都能做到啊！啊，这就是他难信的地方。第19章， 无作佛事，各种万物，万物是全都包括了。这一切万物庄严清净，光明华丽，形色殊特，殊是我们讲不一样啊，特别特殊啊，穷微极妙，微妙到极处，无能称量啊，说不出啊，无犯无法去计算它。说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其总宣说者不具人觉。这是第三十九愿，庄严无尽的。我们一般讲美不胜数它太美了也太多了，没有一样不是极其其庄严。我们看底下这个小注，这一段原文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物质环境，只说了一个概要，万物就是指一切物质，眼是庄严，净是清净。现在全世界环境染污的程度非常严重我们看到清净庄严这四个字，比从前的人感触深刻过去环境是有染污，比现在好多了不说很长的时间，十年前的染污比今天的染污好的很多很多我们对于饮食还没有怀疑人心比现在厚道这十年以后到今天，真的人心坏了我们的饮食服装很不安全有药物，化学药物在其中吃起来味道还算不错吃进去之后让你生病，你说多可怕。水没有干净的水全掺了化学物质最严重的还改基因我们吃的蔬菜水果都叫你长病了往后我们相信一年比一年严重，这个日子怎么过能不能回头回到从前用人工种植的方法这也是唐僧说的，这是最健康的方法用机器用化学是不错，让你看起来好看，吃起来味道变了，没有从前那么新鲜 啊，让你吃下去之后提醒掉的，那多可怕！不吃又不行，吃了要长病，怎么办？啊，我们很幸运，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到这个地方去移民，比我们移民到美国还要容易。我们想不想去？啊，你看他的条件，信、愿、持名，就四个字啊！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啊，这信就有了。啊，真正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普度众生，这里头有我一份。要有这样的愿啊，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我今天想回家还有什么困难啊？怎么去？老实念这句佛号就行了，就这么容易，就这么简单。难信易信啊，光是光明，丽是华丽，形容极乐世界的善美。行思殊胜奇特，穷微极妙，无人称量啊，说不出啊。这些都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修学功德之所成就，以及十方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敬意所感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个一千万元统统放下啊，一心称念阿弥陀佛，西方世界的景象，诸大菩萨虽居天眼，纵然是等觉菩萨也无法变其形色、光相、名数，圆圆满满的说出来，说不出来。那为什么？因其是如来果地上的成就，成佛就知道了。那等觉菩萨还差一级。啊，但是这个无比无尽的庄严，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受用到了。啊，极乐世界好在哪里？这就告诉我们，所以如来果地，为佛法门究竟。学佛最要紧的是把事实真相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之后，自己才会选择决断啊，我们生在这个娑婆世界，一切事事物物都看清楚了，难免日久生厌啊，想离开，到哪里去？世间人福报大的，地位高的，帝王将相，豪富人家，日富贵，造地业越重，将来转身到哪一道？被业力牵着走，自己做不了主啊！啊，凡夫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中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善恶境界啊，心里有所想象，晚上就会做梦，思想就是业力，业力确实有啊，如想改变业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我们的愿力大过业力，这就改过来了啊。今天有幸在佛门当中找到一条生路，不但善知识劝导我们，祝福菩萨异口同声称赞念佛法门，尤其末法时期，除此之外无有第二条路可走。虽说法门无量，那从理上讲事上不然，以小乘初果而言地位很低，小学一年级也要断三界八十八品戒惑，戒惑分五大类：身戒、边戒、见取戒、戒禁取戒、邪戒，一共八十八品啊，断尽的才能证小乘虚空虚得还，还不能出三界啊。但是他决定不做三恶道啊，所以称为圣人，小圣啊，最低的圣人啊，他们不做三途啊。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证阿罗汉果，就超出六道轮回啊，三界就是六道轮回，不容易啊。那如果搞不清楚，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把我们这一生就耽误了，那叫真可惜啊。什么选择是正确的？心愿之明啊，我就选择这个法门啊，学海鲜老和尚啊，海鲜老和尚，你看海鲜老和尚的母亲往生不自在，说走就走啊，走之前还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把他的女儿侄女这一家亲人都找来啊，吃完饭之后自己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来，告诉大家我走了，真的就走了啊。他这个表演都在家人，所以他的女儿啊带了自己小孩子出家了，为什么？亲眼看见啊，念佛有这么好的国宝啊。老太太那一走的那一年86岁，没有生病的，日知时知，一个多月之前就晓得哪一天走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再看第20章，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外勤游行，道场数高400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这是第40页。下面第41页曰：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血与宝树间界犹如明镜，独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树现佛刹，你要想看十方诸佛刹土啊，在树上就能看到 我们看底下小猪，树木人人都喜欢，品种也多，非常高大，达百千游旬，游旬是印度计算长度的单位，分大中小三种，大游旬和中国八十里，中游旬和六十里，小游旬和四十里。经上所讲的游旬都是说大游旬而言，道场树是阿弥陀佛讲堂周围的大树，高度有400万里，如此高大，令人难以相信啊！啊，应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人的身材比例也是高大无比啊！《赞佛偈》里面赞叹阿弥陀佛的身相，不好完转无虚名，干木澄清四大海啊！佛眉间有两根不好。那旋转在一起，像一粒珠子一样，有多大？有5座须弥山那么大。佛的眼睛比太平洋还大。你要想到，人个子高大了，他那个地方的树，啊，是道场树。400万里就不算高了啊！如同我们的身材，在我们这个世界森林当中啊，我们看着高大的树啊，同样的一个比例要放大，就明白了啊。西方人与树的比例，这就讲得通了。经中直举出最易常见的树加以形容，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指一般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这些菩萨啊，对于这些树啊还都能了解啊。若讲其他的物件，那善根劣的菩萨了，暂时还不知道，他刚去，那住久了慢慢就知道了呀。凡是往生西方的人，其身量与阿弥陀佛相同啊，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希望大家要记住啊。我们身高，身的体质啊，六根都跟阿弥陀佛一样，想完全相同。极乐世界人事环境与物质环境全是阿弥陀佛称性功德之所流露，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自性所生啊。六祖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这是阿弥陀佛称性功德所生所现。树的功德不可思议，树也能弘法教学，功用啊，像我们电视画面一样，我们想看十方世界的状况，都可以在宝树之间看到，且可随心所欲，又如明镜读清面相。那我们必须体认到，每个人都有过去，都有现前，如果没有今生所受的果报，就讲不通了。世界每个人所受的果报不相同，自作自受啊。 明白这个事实，绝不会怨天尤人，心平气和，接受现状，知道因果报应的道理，我们要好好修极乐世界的因，把全部精神投入下去，来生就可以接受果报，在此世生活时受业力支配，想做好事都有魔障，生到极乐世界蒙佛威神加持，那个地方没有磨难。下面一章是我做佛事，所举佛刹，广播庄严清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身心有限，若不尔者不去证据。这一章也只有一愿，彻照十方。我们这个世界完全做不到啊！现在科学发明的电视还不能彻照十方啊！把地球的画面可以传播在地球表面，到其他的星球就收不到了啊！在极乐世界不然了。我们看小住阿弥陀佛，虽说他自己的居住环境，也告诉我们，生到西方极乐界之后，我们的正报身体与容貌以及所居的生活环境与阿弥陀佛一样。西方是平等的世界，居住的环境宽大广播庄严清净啊，光影如镜，光是光明，影是清净，一尘不染，无论是人的身体或是一切万法，万法都是透明的赤宝也是透明的，彻照十方无量诸佛世界，现在的事，过去的事，未来的事，通通能看见，心里面想什么都能见得到，无量劫来的因缘果报，无论是自己的或是诸菩萨的，都能彻底明了。为什么成佛成菩萨，为什么堕三恶道，一目了然，没有障碍下面第22章，我作佛事，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持流花树，各处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就。这是第43愿，宝相普熏极乐世界环境好啊，太好了。第一愿，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已曾读到相光庄严这一句经文，现在在这个地方又见到相光庄严的真相。前二愿讲光明，这一愿讲宝相这个世界七宝只有光彩没有香味，极乐世界的七宝有香味，所以称极乐世界是相光庄严的世界。 初学佛者对宝相最容易感应，心地稍稍清净，虔诚或是念佛或是诵经，有时候闻到香味啊，我这个简单的注解是1990年写的啊，那个时候在美国达拉斯，是3月前在达拉斯陈大川居士家中，有一次同修5-6个人在院子乘凉，我们讨论佛法，同修们同时闻到异香，时间很长啊，证实佛的光明周边发起，宝香也是周边发起啊，十方世界众生有缘就见到佛光，闻到宝香啊，闻香比较容易，而且次数很多啊，见佛光比较难啊，但是好好念佛，什么都不要求，心清净就能现前啊，就会有这样的感应啊，都会有感应，就会发心学佛。那么这样的经文显示西方世界与华严所讲的一事无碍、四事无碍的法界完全相同啊，众生接触到佛光，这个佛的佛光宝相与佛缘身，这些祥瑞的感应都能够启发众生的信心。那么他有这个感应，对佛法产生信仰。至于以后啊，修学能否成就，那要看他遇缘。如果遇到念佛法门，很容易成就。啊，48愿中，前面43愿是佛发愿普度众生往生净土。44到48愿，这个5愿呢，是佛发现发的别愿，专门对菩萨们发的。啊，菩萨都是舍己为人，但7地以下的菩萨，在6道中度众生，皆有各因之力。啊，他一转世，前面事情会忘掉。啊，到人间一投胎，把前世的一生事忘掉。说如这些菩萨修净土法门，那由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什么？他不会有根因之谜。所以大菩萨常常照顾小菩萨，往往在必要时候一点醒，小菩萨很容易就悟。啊，底下这一段，第23章，我作佛事，设方佛刹。诸菩萨中闻我名已，解习待得清净，解脱苦等三昧，诸身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这是苦等三昧愿，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是定义，这是定中供佛愿啊，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个地方所说的诸佛啊，就是诸菩萨中，以原教说呢，从初心位到正觉，51个位次，统统包括在其中。他们有缘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戒习待得清净，这个清净就是看破，解脱就是放下，普等三昧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平等觉。 菩萨多生多界，发愿教化众生，在自觉觉他方面都有殊胜的功德，所以听到这个法门所得的利益超过凡夫太多太多了啊！他们得到清净一切土，清净是利益一切染浊啊，染浊有程度前身不同，解脱是利益一切烦恼，只要有牵挂就有烦恼，就不能自在啊。普等三昧，普是普遍，等是平等，普遍平等是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啊。以本宗来讲，普等三昧就是念佛三昧中最高最深的境界啊，住身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简单的是，一切善法决定保证不会失掉，一切恶念决定不生，安住在念佛三昧中，一直到成佛。这个，注意看，海贤老和尚做到了。啊，海庆老和尚也做到了。你细心去观察，这距离我们不远。啊，决定不是假的。安住在念佛三昧之中，一直到成佛。菩萨虽未到西方，而听到阿弥陀佛名号，读到无量寿经，既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但是菩萨必须对阿弥陀佛要升起仰慕恭敬之心，如对经法名号排斥毁谤，不但得不到加持，而且有很深的罪过啊。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舍定意，在定中不必离开本处啊，起一个念就能供养一切诸佛，这一念就能化无量无边身啊，这是最难得的。他仍旧在定中没有失去这个定义啊。我们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在道场修行，心很清净啊，一旦向某善知识参访，定就失掉了啊。我们平常念佛为什么见不到阿弥陀佛？见不到还好啊，如果见到了你会大惊喜，反而心动了，把你那点功夫全毁掉了啊，甚至于生起骄慢之心，瞧不起别人，你看我见到佛了，你还没见到啊。那么这种是常常有啊。怎么样防范一切随佛菩萨的愿，我们自己不要去作意就好啊。那么即使将来见到佛和西方极乐世界，如祖师们一样，不必当作一回事，一切境界现前决定不执着啊。如慧远大师当年三次见到极乐世界，从来没有告诉过人，最后往生才告诉大众啊。同样的，一切魔境现前不生成慧，也不是定义，不受他影响，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依然一句圣号顺利境界现前，我们的心保持清净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幕后这一段， 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号，证地生法，获陀罗尼。这是第四十六愿，获陀罗尼愿。啊，下面清净欢喜的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德本，应时不惑，一二三忍。这一段文明的人缘啊，第四十七愿，最后一愿，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现证不退愿。第四十八愿，证第三法，这个生字指六道轮回。立生法就是永远脱离三界六道，菩萨示现在三界六道，如得不到佛的加持，还有各因之迷，还有生死啊。陀罗尼是梵语，梵为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也就是一切法的总纲领，他掌握到了啊。今天我们念这句佛号，这句佛号就是佛门的大总持法门，我们一定要记住啊。陀罗尼有四种，第一个法，第二义，第三个是咒，第四个是忍。法就是教学，佛的教法持之不忘。义是理论，于诸法之义及业体持而不忘。咒是神咒，忍是于法之实相安住啊，如法实相安住，抓到纲领，教化众生，不会有错误，一切都没有障碍啊。清净欢喜的平等住，平等非常重要，一切万法即平等，相也平等，我们看就不平等，因为我们着了相，我们迷在假象上。例如一般房屋啊，有的漂亮，有的平常，不一样。若从建筑师来看呢，他只看到这个房屋用了多少砖瓦，多少水泥，多少木材，多少钢筋，看来房子都是平等啊，他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啊。是菩萨看到真相了，了解万法平等，万法一如，所有分别执着都没有，得真正清净平等，此时必定证得三人啊。三人是应相人、如圣人、无生法人，在人王经上也是用人说明菩萨果证啊，分为五种。佛人能把妄想执着佛珠没断啊，这就是待业往生的基本条件啊。外表要随顺，内心要清净平等，不能被外界所动摇。诸佛菩萨喜怒哀乐都是教学。面孔只是唱戏而已。第二个信任，信心成就，身心不移，比前面佛人佛烦恼功夫要深一层。第三顺人，这就是前面所讲的如顺人。人王经的无人与本经三人一配合，大致上可以了解，都是指原教地上菩萨的境界。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现现果证就是圆满 正德三不对，位不对，行不对，念不对，这是阿弥陀佛最后的祈愿，帮助十方菩萨而发的啊，幕后这个无缘啊，不必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只要对阿弥陀佛称名赞叹恭敬供养依教修行，并且为人演说，就能得到阿弥陀佛最后啊这个无愿加持。所以这个幕后无缘完全是对慈悲心重的啊！我不想现在成佛，我要做菩萨，我要度苦难众生，特别是对这种人说的啊！如果你能遇到这个法门，认真学习啊，确实知足了，信愿持名，你就能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最后这五愿加持，你能够度生顺利啊。如果求往生，佛就来接引你，那肯定的。你看，帮助你得陀罗尼，帮助你得人，帮助你现证不退，啊，哪有不接引你往生的道理？那随度众生也不要忘记自己决定要生净土，为什么生净土得到圆满的成就，以后在十方世界普度众生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许许多多菩萨都是以极乐世界做自己修学的道场啊，他有能力不利于道场变法界现身度化众生啊，这些无比殊胜的利益我们要想得到，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啊！不往生得不到啊！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这是我们念佛人唯一的愿望啊！这个世界要放下，不要放在心上啊！特别一切不善的念头。决定不能有，有不善念头招来的是不善的果报啊，烦恼业障啊，还带来天灾人祸啊，我们自己受还得要是别人也受连带的，这个罪业就很重了啊！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把所有不善的念头放下，不善的言语放下，不善的行为放下啊，善种之善， 无比殊胜的第一项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天到晚不丢失，一句接着一句，这就是修究竟圆满的大善。这是谁的善？这是诸佛如来的善啊！世出世间善法没有超过这个，重要啊，太好了，我们有缘遇到啊！希望大家从现在起认真努力念佛，放下万缘，一心专念，台湾就不会有灾难。那我们干这个事情，这是救台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切大乘经如是说，一切诸佛菩萨如是说，啊，决定不要怀疑。啊，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告一个段落。啊，谢谢大家。